照亮时间设下的迷藏光，置换明暗立场，肆意流淌，看谁站过的地方，崎岖一百空千疮，看眼前最真假想家又何妨，怀揣着炽烈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，掠过随过都空洞的回响，到最后轻轻心与夕阳仍留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，前路坦荡，光铺天残露世相，无需度量，看你计算的无常和你来时的彷徨，看终有勇气独当，人是荒唐，怀揣着痴情